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双休日两天，周六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周日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跌1.53%，失守2600点，创业板跌2.82%。另外也将关注到2018年即将收官，中央定调2019年中国经济，还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油价将迎来4连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中国区传承讲师、资深顾问孙凤梅女士一起来聊一聊基础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的事儿。那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给大家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两市低开，午后持续回落，创业板指跌幅超过2%，主板指数跌幅扩大，热点板块稀少，医药、电子、5G 等跌幅居前，午后跌停个股数量有所增加。截至收盘，沪指收报2593.74点，跌1.53%，成交额1237亿，深成指收报7629.65点，跌2.28%，成交额1682亿。创业板收报1310.46点，跌2.82%，成交额是514亿。下面来一起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浩洋，大家晚上好。 是，又到一周的周末了，也请您来给我们讲讲这周跟上周的关系，包括这周跟未来的关系吧。 哎，好的。 嗯。 那么这一周这个明显看到还都是五大指数都是微收绿盘， 是 啊，小板跌的多点，主板跌的少点，这个就是昨天周四有一个冲高啊，31个点，这是在我觉得是在周二周三极度缩量的基础上，因为一般来讲极度缩量它 它可能有个反弹，但是这非常微弱。缩量到什么程度？沪市这两天都跌破了1000亿，周二是850多亿，周三是890亿吧，这是3年以来的地量了，所以产生一个反弹31点，但是今天就拍下来了，就跌了40点。那么这个整体的，我是感觉这个今天我这个新浪博客题目也说明我的观点，就是深跌缺动力，反弹前契机。为什么说这个深跌呢？就是说跌幅比较大的跌幅啊，小跌那也没准儿啊。深跌就是2499那个点，应该是近期不太会破啊。为什么？那么这个我说了4点理由。第一，跌幅已经巨大了。从3年前的5178到今天这个10月19号的2449，已经腰斩还过半了。 是。 第二是摩擦暂停了。暂停啊，这一最大黑天鹅暂时有缓了。并不是这个完全就是这个还是那开打的架势。第三是去杠杆暂停，这个早就停了，上半年去的那个下半年就是 稳， 摩擦一开始了以来就是稳杠杆了。第四就是这个政策托底，托底主要体现在跌破2500的时候啊，就是10月这波突发反弹的，各个这个管理部门一行两会啊，包括各地啊，都在筹资纾困资金，施援手啊，这个托底啊，所以这几点理由说明这个你要深跌也难， 是 啊，现在也马上至少没有新的利空还看不到。那么再说这个反弹欠契机啊，这反弹如果引发幅度稍大点的反弹，那都不敢说反转，是吧？那么条件第一个还是摩擦啊。为什么说欠契机呢？就是摩擦未全停啊，暂停现在是，这是90天的缓冲期，所以说目前还是逗号，不是句号啊。但是从这方面的消息面释放出来，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商业部啊什么发言人这两天那个说的是吧，等等，就是释放的信号来信息来看，进展很顺利， 没错。 这是我们非常期盼的，一旦这个届时全面达成协议，那就是90天，或者甚至于不到90天，提前就落定了啊，达成协议了啊，免了啊，这都是最大的反弹契机之一。第二个我觉得要靠政策有利好，近期这个会啊会频繁开啊，包括明年两会啊重要会议，我认为对宏观经济对实体经济也间接的对股市的影响最大的利好，莫过于大面积减税降费啊，这个要是这样的政策出来，我觉得对股市也是一个反弹的大的契机。 是 啊。至于说有没有针对股市的直接针对股市的利好，我觉得还不能奢望了。 是 啊。为什么？刚才说了2500点来的这个施援手是吧，这个解决纾困资金有4000亿也好5000亿也好，他的当时说的非常明确，就指向了一点，就是纾困资金防止股东质押爆仓而已。防止了再跌，他就接着连环爆啊，几万亿的这个濒临警戒线呀什么的啊，这些个我大股东质押盘，就这个的。换句话说是防跌不助涨的啊。 就是仅仅是这个防止再往下跌啊，你说有多大助长助推作用，那还看不着。所以这是反弹要等这个契机。那么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明年大概率上半年就会推出科技版、科创板。 嗯。 那么现在对现有的中小创就徒增压力了。 是。 啊，因为一旦它这个主要它那个交易规则有变，有可能放开涨跌幅限制，甚至于可能是 T 加零，现在传啊，那肯定是比现在的主板这个宽松啊放松政策，这样就把游资这个最活跃的资金就吸过去了，那是成主战场了，啊，当然它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但是逐步的，而现有的中小创这有点成弃儿了，所以我9月7号的博文，那是也是一周五，我说的是深度题目那边叫深度不好说，长度早着呢，就是说下跌的深度说不定到哪儿，但是下跌的时间啊长着呢，而且缓不过来呢，这是9月份说的，其中我这博这个吃饭行情是吧，我就写的怎么说呢，我就纳闷了，都想吃谁做啊，做了饭给别人吃啊，谁抬那个轿啊，啊，套用到现在啊，就是怎么讲呢，都想在科创板推出之前能跑点路，这只要拉高了啊，那谁拉高谁抬这个轿， 是的， 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制约的中小创吧，至少是啊，这么一个因素。 好的，感谢您今天做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宏观方面啊，首先来关注的是2018年即将收官，中央定调2019年中国经济。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6.5%左右，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速，全年经济预计可增长6.6%，略高于预期目标。2019年中国经济怎么干？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今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此次会议进行了重申，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跟今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相比，此次会议的新闻通稿里并未提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民众关心的房地产问题。在专家看来，没有提及并不代表相关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是稳预期的应有之义。再来关注汇率方面，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750元，上调19个基点。下面关注的是央行35个交易日未逆回购，刷新连停记录。专家认为，虽然年内央行已经4度降准，但准备金率仍存在较大下调空间。可以预见，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对股市将形成一定的支撑。预计今年年底市场利率波动性要比去年明显缓和。我们再来关注油价，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晚0点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油价将迎来4连跌，本次跌幅或有所收窄。预计本次调价后每吨降幅要超过120元，将有更多地区的92号汽油进入6元时代。再来关注互联网理财，上周的数据显示，74只互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2.95%，较前一周上升了0.02个百分点，连续2周上升，创近7周最高收益水平。那么有专家就预计啊，这种回升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余额宝收益率年底有望重返3%。再来关注北京有奖发票明年增加一次开奖中奖率。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表示，北京市自去年底开始的有奖发票活动明年还将继续，住宿业、娱乐业、餐饮业、快递服务业、物业管理业等9个行业将投放有奖发票，并且将通过增加一次开奖中奖率的变化，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索取发票的积极性。2次开奖日分别定于2019年的4月10号和10月10号，最高奖金仍为20万元。 再来关注价格听证将迎来新变化。国家发改委昨天公布修订后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范听证参加人产生方式，避免消费者被代表的情况发生。新办法将于2019年的1月10号起实施。此次修改呢，扩大了听证范围，将制定涉及听证项目的定价机制纳入听证范围，同时丰富了听证形式，鼓励试点开展网络听证。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商业讯息。近日呢，在多重政策利好加持下，大盘出现回暖迹象。12月11日大盘实现翻红，市场主要指数纷纷上涨。 WIND 数据显示，同期资金对宽基蓝筹类 ETF 热情不减，华夏上证50 ETF 连续五个交易日出现大额净申购，累计净申购 16.28 亿份。12月6日上证50 ETF 单日成交额更是超过了25亿元。此外呢，八只沪深300 ETF 12月以来累计成交额也接近百亿元，仅12月11日就成交近9亿元。其中华夏沪深300 ETF 单日成交 3.07 亿元，占全市场沪深300 ETF 单日成交额比例的 34.47%。 同时这也是下半年来华夏沪深300 ETF 第九次单日成交额占所有沪深300 ETF 当日成交额比例超过 30%。那么业内分析人士就表示，目前呢，上证50指数、沪深300指数的估值都位于历史低位，投资价值显现。此外呢，本月初呢，股指期货交易规则松闸，与股指期货最能密切结合操作的就是相对应的 ETF， 机构资金可以进行期限套利等操作。那么此次松绑有利于资金进一步流入相关 ETF。当前交易最为活跃的股指期货品种就是沪深300，由此沪深300 ETF 获最先受益。其实下半年市场资金增量最多的一类 ETF 也是沪深300 ETF， 充分显示了沪深300指数在当下 A 股市场的标杆作用。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到了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咱们在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跟保险有关的话题，就是基础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友邦保险中国区传承讲师、资深顾问孙凤梅女士，欢迎。 主持人晚上好 ，FM 107.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您是不光是友邦保险啊，就是所有来做保险类的这样的一些嘉宾里面，唯一一个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要感谢我们频率的，我谢谢你啊，代表我们频率谢谢你。 是 放松，我们今天在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话题。但是你说它专业，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我们首先要区分两个的这个定义，包括概念，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我们保险的客户来说，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了解的并不多。我们今天要对，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普通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对不对？ 是的。这两个保险呢，在当下的大环境当中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是 特别是今年二月份开始有一篇文章，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它掀起了一股购买医疗保险的浪潮，很多人这个时候也纷纷来咨询商业保险。那这篇文章呢，作者用26000字详细的记录了岳父从一场小感冒到去世的整个全过程，让人读起来其实都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也提醒我们，看似非常精英的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家庭，在片刻之间摇摇欲坠，而生病的还只是一位老人，并不是作为我们家庭经济支柱的自己。因为感冒引起了一个无名病毒感染肺部，最后住进了 ICU 病房，最后用到人工肺。那引起很多人关注的是，在 ICU 病房 是2万到5万一天的医疗费用。 嗯， 当然还存在一些隐形的开支，比方说家人的一些隔离，还有亲戚朋友轮流照顾，这个酒店费、交通费等等。那这些开支呢，也会让我们去引发后端的很多的思考。所以很多人现在会为了家人的健康，提前的去关注一些这方面的话题，也会提前去给家人多准备一份安心，然后更从容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嗯，是， 对， 你刚才提到那一篇文章，确实在当年在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里面转疯了哈。 是的， 而且刚才在你的这个讲述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中产阶级、中产家庭，对吧？ 是， 中产家庭可以说是我觉得日常的生活是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 是的，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家庭过得也是非常的幸福。 是， 但唯一就害怕出现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 一些风险。 对，一些风险。就拿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案例来说，2万到5万一天的这个 ICU 病房费用， 对， 这个我觉得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能够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很长的话，我觉得会把一个家庭拖垮。 是的， 嗯， 当时作者呢，他也说，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商量了一下，清算一下所有的资产， 嗯， 可能可以供岳父住10天或者半个月的医院， 嗯， 可是还没有完全开始这个计划，那老人就不幸离开了， 嗯， 对，其实，因为这个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去发现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来临的时候，它可能对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也好，或者一些正常的资金安排也好，会有点措手不及， 嗯， 所以很多人开始去关注商业保险。那现在市场上呢，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同的就是类型的商业保险，有普通的医疗补充险，还有一些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会选择一些高端医疗保险， 嗯， 那高端医疗保险它会对保险的这个覆盖范围更广，然后使用起来更便捷更方便，对，那还有一些类似于解决这种重大疾病的保险。那今天主持人刚讲到，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关注关于普通医疗和高端医疗的一个话题。 是， 对，接下来的话，我也是想通过那么多年的一些在这个行业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分享，然后希望在我们听众朋友在选择这些方面，嗯，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参考，或者是能带来一些帮助。 好的，没问题。但是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既然刚才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对， 如果说时间倒回到那一天，他在没有得病之前，或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前，他突然有一个预料，就是啊，未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的假设嘛。如果那个时候要买保险的话，比如说找到了您，您也能预知未来会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包括后面的这个 ICU 的话，这个是我们要给他推荐的，具体应该是普通医疗保险还是高端医疗保险。如果是普通医疗保险的话，我们会具体给他怎么样来分，包括说是我们是医疗险还是重疾险还是怎么样。 OK， 嗯， 主持人非常的专业，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其实这样的家庭在我们身边很多。 是， 嗯，那如果再回到开始，我们来向这样的家庭做一个风险规划的一个安排，那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看他现有的一些保障的内容部分。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给到很好的福利是叫社保。 是的， 对， 社保肯定是有的。嗯， 是的，在社保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还可以给他再增加一部分内容。 嗯，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首先会考虑对于这样的家庭先去安排一些叫基础的保险。 嗯， 基础的医疗保险，因为基础的医疗保险当中涵盖了 ICU 病房的报销，对，涵盖了一些在医院的自费药的报销。 嗯， 那如果我们想尽快就医，而且选择好的医疗品质，同时呢也可以去到比较好的就医环境，那会推荐给他的经济支柱加上一个高端医疗保险，因为经济支柱是覆盖了整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开销的， 嗯， 所以它会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我们会给到他安排一个高端医疗的保险，因为高端医疗的保险相对它的保费会高一些。 是， 对， 嗯， 然后再来的话会安排 小朋友，因为他当时做了隔离，是因为有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那会给他安排一些，因为在这个阶段他的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相对会比较低， 是， 对，会安排一些小朋友的像意外保险、医疗保险以及重大疾病保险。 嗯， 对，那对于这样的家庭，可能他每年的支出在50000左右，就可以把全家很好的这种保障做到一个落实。 嗯， 对，那在、嗯在人生的这些突发风险来临的时候，相信不会让作者再出现这样的一种生活窘迫的一种情况，然后有点措手不及去周转很多像买房的费用，还有他很多其他安排好的一些费用都要挪用掉，所以就会更好一些。 嗯，您给他就是一个规划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哈。 对， 但是我刚才在您一开始的这个讲述当中，我听到如果说要给这样的一位老人购买保险的话，您刚才说这个普通医疗保险其实就可以包括一些自费药以及一些 ICU 病房的费用的报销。 对， 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消费者包括客户来说他是不太理解的，或者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自费药和 ICU 病房的这个费用应该都是囊括在所谓的高端医疗保险当中，他们会认为普通医疗保险当中就已经囊括了这些东西了吗？ 是的，很多人呢可能在选择保险的时候不会特别的关注到这个部分，甚至他不明白哪些保险含有这个部分的内容。ICU 病房呢其实它不属于高端病房，它属于我们像社保报销的一些医院，包括一些二甲以上的医院涵盖的一种病房， 抢救急救。 对，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医疗保险里面就可以去包括。 嗯， 那这样的保费预算也非常的低，对于一个50多岁的老人，可能这样的保费一年在2000到3000左右就可以来满足60万到100万的保额。 哦，60万到100万的保额，就假如说有一位病人他住到 ICU 病房，一天是50000元，他住10天，这个其实都可以包含在内的。 是的， 包括一些自费药。 对，这个保额是一年的限额， 60万100万， 就是它是一年的限额，只要在一年当中花费没有超过这个限额，都是可以覆盖到的。 如果说超过了呢，就需要自己来自付。 是的，可以通过其他的像个人的企业，如果就是个人就是在工作当中企业给上了一些补充医疗也可以报销，然后个人的社保以及就是有没有去购买一些其他的关于意外也好或者重大疾病也好这样的一些保险，在做后期的风险管理。 嗯，明白了。那你刚才说比如说普通医疗保险可能关于这样的一个 ICU 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报销费用是60到100万元。 对， 如果说作为消费者来说或者作为客户来说，我觉得这个额度在未来未必够，我想要把这个额度增加，我可以增加额度吗？还是说我如果增加额度其实就等于是我要买一个高端医疗保险了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非常的专业。其实增加额度的话，普通医疗的额度这已经是上限了。 嗯， 如果我们还要想去到比较好的一些医疗环境，比方说私立医院、特需病房，包括国际部，对，那这样的医院的话，那就需要高端医疗来管理。高端医疗的话，它有几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直付卡， 直付卡， 直付卡，对，它会给私人定做一张直付卡。那这种直付卡是根据姓名量身定做的。我们拿有这张直付卡，可以去到直付医院，可以去到这个高端医疗涵盖的直付医院，直接就医刷卡就可以走人。那这个费用呢，有保险公司和这个医院自己在幕后做对接，所以在使用起来会比较的便利。 嗯，好的啊，我们听到了一个直付卡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那接下来也是进一段广告啊，是咱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再具体来聊一聊关于高端医疗保险和普通医疗保险之间的区别和特点。一会儿见。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双休日两天，周六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周日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为大家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是友邦保险中国区传承讲师、资深顾问孙凤梅女士，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普通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的特点。孙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对，我想听主持人你好。各位 FM 就其实真的不用太 对对 对 对，其实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哈。 是， 我的闺蜜和您也是同事，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跟聊天一样，或者您就把我当一个客户。 okay， 您不用太紧，您一紧张我反而心里就打鼓了。 好的， 好吧， 来给您做一场扫盲工作。 哎，对对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好， 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提到了关于高端医疗保险的这样的一个直付卡哈。我们先把这个直付卡给大家介绍完，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好，没问题。 嗯， 刚刚讲到高端医疗为什么称为高端，其实它是有一些特色的。那第一个特色刚刚和这个浩洋也讲到了关于直付卡的一个概念。其实直付卡它是一种直付服务，它是可以享受全球医疗资源的一种实名制定做的一张私人卡。那我们不仅仅在国内就医，而且包括出国医疗也不用考虑钱带的够不够，我凭一张卡就可以了，也不用考虑外汇的兑换，那这张卡就可以刷出我们的医疗费用。当然直付卡呢，之所以直付，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所选择的这家医院必须是直付医院，就是给这个第三方有合作的直付医院，就可以去刷出这样的这个叫医疗费用。那不用掏钱了，这是一个特色。我觉着对于很多高净值的一些群体是非常便捷的，而且它的额度还相对比较高。普通的叫高端医疗，目前市场上基本上保额一年都在800万左右。 只要这一年当中没有超过800万，其实都是可以包括的。 嗯，您刚才说这是普通高端医疗，高端医疗还分普通高端医疗和， 是的， 和什么呢？ 是的，它可以组成三大类18种套餐。那因为这个话题就比较多了， 是， 对，我们再把它的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一些优势先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行， 那第一个讲到的是直付医院，第二个讲到的就是它是国际化的一个医疗服务。 嗯， 就是不仅仅是在国内，我们还可以去到全球最好的医院，包括如果选择全球最好的医院，就是我们知道很好的这种救治的器械也好或者医术也好，可能美国会比较领先，所以全球当中也会涵盖美国。那如果刚刚我们聊到的为什么高端医疗还分为几类型，那如果我们觉着我们使用不到美国，我们可以选择高端医疗除美国版，它又是另外一种定制方式。那如果这种方式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那我们整体的保费预算又会降下来很多。 嗯， 所以高端医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高品质人群的一种私人定制的医疗。 嗯， 对，嗯，那这个相当于服务的这种医院也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产品类型的一种优势。对，那也可以选择在国内最顶尖的一些国际部特需部或者一些口碑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就医环境比较好的一些私立医院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那我再打断你问你一个问题。 Okay, 刚才比如说你讲的国外就医这一部分， 嗯， 这个在普通医疗保险里面是不包括的？ 不包括的。 好， 普通医疗是叫境内医疗。 好，那境内医疗的话，普通医疗保险里面有没有囊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私立医院呢？ 嗯，其实普通医疗呢也是这两年比较热门，前两年的话它还是比较局限。那我们知道像友邦这样的一个国际公司，然后在年底也是推出了普通医疗涵盖私立医院以及涵盖社保用药的一些医院，那社保用药有一些也是可以报到私立医院的，所以它又把这个普通医疗的一些优势又给体现出来了。 嗯，这个具体 是看公司， 对，看公司对于产品的这种设定。同时的话它还是属于普通医疗部分，虽然涵盖了 私立医院， 私立医院，对，但是它的理赔方式还是属于垫付型的，我需要就医完之后然后先个人垫付，最后拿发票和病历和处方然后找到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 报销。 对，请赔付报销。 明白了。那我就接着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 OK, 没有问题。 咱们刚才讲到了，可能一开始说到这个普通医疗保险，大概每年的保费是3000元左右。 对, 对, 对， 它是根据年龄不等来设定 的。比如说就是30岁啊，30岁左右吧，差不多是每年3000左右。然后它的保额提供的是60万到100万元。 100万的保额。 这是一年。 是的。 对不对？那比如说啊，就有人担心他这一年可能未来要生病啊，当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自己会生病，总之有这么一个想法哈。 对， 他觉得未来会生病，可能就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那所以他觉得这个60到100万的这样一个保额可能对他来说不够， 还是不够。 对，你刚才就讲到了高端医疗，对不对？那现在比如说我不高端医疗，你不是我一年的保费是3000吗？对不对？一份保单一年保费3000，保60到，我多买几份啊，我买个2份一年交6000，或者买个3份一年交3000，那我这个额度不就是60×3或者100万×3，这不就行了吗？ 对，您这个话题也是说出了很多客户的心声。 对啊， 很多客户也是很可爱，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 但是对于医疗险的话，我们都知道哈，它是属于100%的这种实报实销。它的这个作用是解决我们消费者在遇到突发风险的时候一笔急用的现金流来进行报销的。那它不可以，就是报销的这种金额不可以超出你实际花费的。比方说我们实际花费了10万块钱，那我们如果有3份这个普通医疗，也只能在一个限额里边去给它报销，不可以3份都一起来用。 是，那我明白。那比如说看病花了300万。 是的，这种状态还是比较多的。 对，那这样的话我3份保单不就刚好了吗？还是也不行？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他对于这种保障的要求一年是有一个上限的。 嗯， 对。 然后不可以超出你当保单的金额，同时你有第二份第三份也是没有办法去覆盖的。 嗯，即使比如说我们在别家公司买，比如说我找三家保险公司买三份普通医疗保险，这也都是不行的。 对，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有一些保险是可以的，比方说意外保险，比方说像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叫做给付型的保险，它是可以根据你买的份额保额来进行赔付的，所以它是可以多次赔付。那我这两天有一个热搜，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就是天津的，因为这种案例可以分享吗？ 嗯，您说。 对，当然他是上了热搜的哈。天津的一位男士，然后给他的爱人在不同的保险公司，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购买了一个3000万的保额。那带着爱人和孩子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应该是尸检是谋杀。对，但是呢，他是创造了一种假象，就是溺水身亡。那这个家属呢，是做了这个要求，做了这个尸检，然后检测出来可能是肺呀、内脏啊，都已经给就是经过严重的一些撞击给撞得不行了。那等于说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就是夫妻恩爱的夫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后来就是了解到这个就是叫她的老公是因为给老婆买了3000万的保额，因为都是她的受益人，她想获得这个保额的受益金， 想要骗保。 对，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这类保险的话，一般就是属于叫给付型的意外险，或者是我们重大疾病保险。对，那它是可以重复理赔的。如果是医疗保险的话，就不可以重复理赔，它只能报出保额的100%。对，那它是一张保单是你一年的保额的上限，多张保单也是不行。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很多高端人士，我想要去到国外最好的医院，甚至选择我喜欢的医生去就医，那他就需要一个高额的这个保险，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端医疗保险。然后一个是保额高，另外一个使用起来比较便捷，还有就是它能覆盖到很多我们理想化的就医环境。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了就是普通医疗和高端医疗它的一个使用人群或者是一些区别。对， 那其实你刚讲的也是作为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包括跟意外险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区别。 是的。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所谓的这个高端医疗保险啊。很多的客户包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一听到高端这两个字，可能就会有一些打引号的望而生畏。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普通医疗保险可能我们交比较低的保费，对我们就会有保障，而所谓的高端医疗保险，这高端两个字就是意味着你的钱就是要翻番儿。很多人会觉得高端医疗保险它就是贵，特别的贵。那作为可能除了高净值人群之外的像中产家庭啊，应该都买不起，是这样吗？ 也会存在一定的现象，但是不能完全一概而论。那普通医疗的话，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更多的是涵盖在国内就医。 是。 那如果我们未来的生活只限于在国内生活，其实选择这样的保险性价比会比较高，还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很多保险公司也推出了百万医疗，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低保费，然后几百块钱一年可以解决上百万的医疗费用，也包含了刚刚聊到的自费药的部分，还是比较实用的。它更多的是给到消费者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能给他带来安全感。这种医疗呢是比较适合大众化的一些群体。包括一些刚刚出校门的一些实习生，一年几百块钱其实都是可以负担起的。对，那这个是基础的保障。那当然呢，如果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再通过一些少量的预算给自己购买一份重大疾病或者意外，这样保障会更全面，也是非常具有安全感的一份保障。但是随着就是近几年来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的高收入的人群。这些高收入的人群他们的消费能力很强，他们通过国内的一些就医不能满足的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就是开始关注到高端的医疗。高端医疗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海外医疗，或者是私立医院特需医疗。对，特别关心的是这种 高额的报销费用，尤其是我们就医的品质也会越来越要求， 嗯， 对，会要求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尊贵，然后呢，享有这个市面上最好的一些医疗资源，所以那就出来了高端医疗。那这些人群其实是比较适合购买高端医疗的。 嗯， 那刚刚讲到高端医疗，其实它是真正的价格高吗？其实它是分为了三大类18个套餐。比方说我去购买一份高端医疗，我有社保，那我就可以选择有社保的高端医疗。 嗯， 它的费用和无社保的高端医疗有费率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嗯嗯， 对，30岁的人可能保费会相差个1-2千块钱一年。 嗯， 对。那如果呢他有其他的一些像企业给做到的一些补充医疗， 嗯， 或者是说社保，那我也可以选择就是有社保的和有补充医疗的这种叫免赔额的高端医疗。 怎么讲？ 比如说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一年会有12800的免赔额。 嗯， 我如果选择12800超出部分再通过高端医疗来报销，就是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话， 嗯， 那它的高端医疗的保费也会非常的便宜。对，那在高端医疗里边，我们叫做傻瓜式的高端医疗，就是它会比较简单，然后我如果有了一定的基础的医疗，我再去购买这样的高端医疗来覆盖住我想去的医院或者是超高的一些保额的这个 部分。 对，所以呢这种高端医疗相对也会非常便宜。嗯，我本人也是购买了这种医疗，因为公司给到的福利还不错，嗯，啊，本人也有社保，所以我差不多像我是购买了好几年，在30岁那一年买的，那年交保费其实是5600多， 嗯， 那就可以， 实际上也没贵，就差不多连一贵一倍都不到。 对对对，因为我选择的是有免赔额的，首先价格就降了很多， 嗯， 然后同时的话也选择了不去昂贵医院。 嗯， 对，昂贵医院像就医环境比较好，像和睦家，可能很多明星都会去到这样的医院。 嗯， 那我没有选择这样的医院，等于说这两点让高端医疗并不高，对，保费并不高，但是保额呢还是保持在高端医疗的额度800万起这样的一种就是组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踏实的。 嗯， 对，因为普通叫大风险，我们转移，小风险自留。那小风险一年有一个免赔额12800，我还可以通过那个其他的保险来进行覆盖，其实又可以享受到这个高端医疗的就医品质，然后同时还可以满足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一些就是保障的一些这个规避。 嗯， 对， 明白了。 对， 所以刚才其实讲到高端医疗保险，虽然名字叫高端，但其实如果说你在有社保包括有其他的一些基础保障的前提下，你所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因为它本来分就是这个三大类18个套餐，对吧？ 对， 啊， 是的。 它其实如果说按您的情况来说，不一定我就一定要够最高端的那个高端医疗的话，它的费用或者它的保费其实也没有高的那么离谱，高的那么可怕。 是的，是的。 嗯， 其实高端医疗呢，它也要因人就是而异，而且要量身定做。 嗯， 对，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消费者他个人的一些基础的原有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去给他做一些补充。 嗯， 那就说明高端医疗中的高而不是产品非常的贵。 嗯 嗯，它是一个就是保障高，可以享受到一些支付的便利、保额的满足，以及医疗资源的一些使用，包括去享受一些高品质的服务。那不贵就是要讲到的就是性价比，这个性价比就可以通过高端医疗的18种套餐来进行组合。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也建议消费者去找到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代理人，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定制。 嗯， 那这样的话，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实际性的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会让我们在心里有一个隐形的安全感。觉得有了这样的医疗，我面对人生不确定的风险会更加的从容。 嗯， 对，然后所有的生活的一些开销安排好的也不会轻易的被挪用，他的生活也不会轻易的被改变，也会给到我们很踏实的一种感觉。 嗯，我大概总结一下孙女士刚才的这样一段话，就是说高端医疗并不是高不可攀，对老百姓来说，啊， 是 它并不是高不可攀。与此同时，虽然说它并不是高不可攀，但是也不是建议大家所有人能买高端医疗就买高端医疗，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特点，我们去合理的来分析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家比较靠谱的保险公司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代理人，请他来帮大家来分析，来量身定做您需不需要购买所谓的高端医疗保险，以及购买的话购买怎样的一个种类，怎样的一个级别啊。 是的，同时的话就是也提醒我们广大消费者，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端，避免就是保障的重复现象，应该先弄清楚自己已经有的一些医疗保险，那个医疗保险包括什么样的范畴，再进行购买这个重大疾病做一些急用现金流的补充，然后之后的话还有能力再去考虑一些高端医疗的保险，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会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在医疗保障当中没有缺口，对，它才是最安全的。 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高端医疗，那我现在就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看来怎么来回答哈。高端医疗，我们大家可能对它的通俗理解就是它的保额很高，或者它的这个就医各方面都很便利，而且很先进哈。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普遍的认为，当一个人很有可能啊出现非常重大的这个疾病，需要很多花很多的医疗费，或者说需要到国外去医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需要高端医疗。那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那这个家庭它的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比中产要高，但是离高净值人群可能还差一点点。那作为家里的这个经济支柱，他非常他非常认可这个所谓的高端医疗保险，但是他也不想花无谓的钱。家里有一个小朋友，你觉得他如果问您，我需不需要给自己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购买这个高端医疗保险呢？你怎么来回答？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好，也是当下大环境当中很多的这种普遍的家庭的现象。那还要看他在安全区可以拿出的一个预算。什么叫安全区？就是去掉他的固定的开销部分，然后呢用固定的收入减去固定的开销，看看有多少结余。如果他的结余呢超出了5万到10万之间，我们还是建议他去给小朋友或者经济支柱，然后去配一些高端医疗里边的叫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人生了病，说白了现在医疗环境非常的好，国内不行，国外还可以。对，那如果想得到很好的救治，其实就是钱的问题。那高端医疗就是满足消费者钱的问题，因为它保额足够高，然后给到我们生命创新了一条这个新的生命之路吧。对，所以还是建议这样的家庭，安全预算出来之后，5到10万的情况下是可以去购买高端医疗的。对，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提醒，就是小朋友的话，如果是未满7岁的小朋友是不可以单独去购买高端医疗的。 怎么讲？ 他是需要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然后陪同他一起来做这样的套餐。因为对于高端医疗的话，他叫保费其实也并不高，但是保额很高。那很多保险公司如果这样的产品卖出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它是叫做绝对理赔的，它的理赔率也会比较高。那小朋友就是他的风险相对也会高，他就需要大人带孩子一起投保，其实是平滑保险公司的这种风险，就是经济风险和理赔风险的。所以7岁之前的未成年基本上都是属于大人带孩子一起购买，也就是刚刚的这个案例，如果他是一个中产的家庭，他有一个安全预算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可以和孩子一起来购买这种就是高端医疗里边，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套餐的。当然具体的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然后专业的人士来实际的定制。对，那如果呢，他的预算不太高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全家来购买普通的医疗。对，因为普通的医疗3个人的风险是大于2个人或者1个人的风险。那用这种比较低的保费做到广覆盖，对这样的家庭也是非常安全的一种安排。对，遇到风险的话，可能是家庭成员当中的某一个人，其实他们都是有了一些基础的医疗，然后就是可以帮他去解决一些叫及时的一些困难的。对， 好，那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很多人容易把一个概念混淆，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百万医疗这样的一些产品， 对， 它跟高端医疗之间的这个区别又是什么呢？ 百万医疗其实是现在很多的保险公司推出的一种叫基础的医疗、医疗保险。 嗯， 那它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几百块钱、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就可以来买到这样的一个保额。它和高端医疗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只限于国内使用。 嗯， 对，只限于社保医院使用。 嗯。 然后只限于就是一些就是普通的医院来使用。 那实际上就跟普通医疗保险是一样的。 会有点像，但是它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性价比会很高。 嗯， 就是很多的家庭都是可以接受的，经济能力都是可以承受的。其实它也是普通医疗当中的一种。 嗯， 普通医疗的话再普通一点，就是它叫做补助医疗。补助医疗就是它只是给到一些保额的补助，比方说花了10万块钱，我可能给补助5万或者补助几万，这个叫最最基础的那个医疗。 嗯， 对。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百万医疗。百万医疗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它的保额提升到了几十万或者上百万。 嗯， 对。它呢就是在补助的范围里边，其实它可以覆盖很多的这个叫风险保额了。 嗯， 对，就多出了几十万的保额。那它和高端医疗相比的情况下，就是从医院的布局，包括医疗的品质，还有一些就是就医的一些区域，有很大的不同。 明白了。 对，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 是的， 也非常感谢孙凤梅女士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多来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保险的一些理念的话题。 好的，没问题。那今天呢也是有点乱，因为话题也是比较随性。 挺好挺好的， 也是希望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有一些帮助吧。 好的，谢谢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